面是一个无聊的世界，总是让我感到很疲倦。现在看来还是这样，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，打开手去看看新世界。有人笑，有人在狂躁，有人哭，有人在